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七十二章，星辰。 虽然几个人已经很快了，但到底是抵不过老天爷变脸的速度。肉穿到一半，瓢泼大雨突然就下来了。不远处那群姑娘早就收了烧烤架，跟原子峰搭讪那小溪撑着伞跑过来。 那边有室内烧烤，要一起吗？ 算了，我们去吃饺子吧。 因为中午的饺子获得一众好评，大家都想再次尝试，所以这个提议非常顺利的就通过了。至于李琴说和原子峰，也对这饺子的魅力非常的好奇，同时点头答应。饺子馆就在停车场外不远处一个拐角的位置，因为吃的人太多了，这桌子凳子都在外面摆了好几桌。瓢泼大雨淋在塑料拉起来的临时的房顶上，发出稀里哗啦的声音。这景象怎么看怎么觉得有点凄凉。忙碌的老板娘看到赵子珍的时候打了个响指。 小赵来了，来来来，你跟我进屋。 谢谢刘姐。 几个人享受了一把贵宾级的待遇，被老板娘带到他们的房间里去。他们这馆子餐馆和住宿的地方是连着的，穿过后厨里面就是他们住的卧室了。看上去干净整洁，还有挺大张桌子，坐他们几个人是完全够。 要吃什么随便点，待会儿呀先给你们做啊。 赵子珍笑眯眯地道了谢。卧室离后厨很近，能够非常清楚地闻到饺子的香味。原子峰对饺子的期待更深了，不由地看向李琴叔。李琴叔看上去神色有些委顿，虽然勉强笑着，但是神色苍白，有点病殃殃的。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胃有点不舒服而已，应该是饿的。 胃不舒服，原子峰也没什么办法呀，待会儿回去吃颗胃药，我带了。李琴叔点了点头。饺子过了十来分钟就送上来了，果真是皮薄馅儿大，看上去非常可人，蘸料都分了不少的种类。原子峰有些后悔了，今天中午居然没有跟过来。一群人虽然没能烧烤，但吃货的胃充分地被这饺子所满足了，倒也还算是值得。李琴叔却没吃几个饺子，从头到尾脸色都不怎么好看。吃到最后，原子峰也觉得这饺子有点食不知味了。李琴叔起身说要去卫生间，他连忙跟上去。李琴叔吐了，吐得还挺厉害的，因为胃里没什么东西，酸水吐了一地，胃疼的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原子峰愁得没办法了，打算带李琴叔回市区去。刘杰领了个镇上的医生过来看了看，却说是他先吃点药看看情况，暂时不太适合舟车劳顿。没办法呀，原子峰只好又把李琴叔背回了露营地，脸色阴翳的不成样子。医生说是因为他昨天晚上受了凉了，又没休息好。说来说去还是原子峰的错，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大半夜拉着李琴叔看烟花，能成这样吗？也真是挺折腾的。原子峰把李琴叔送进帐篷里，盯着他吃了药，这才懂。那你睡会儿吧。 嗯，我没什么大事，估计睡一觉明天就好了。你自己注意点身体，下着雨呢，别到处乱跑。 李琴叔，你还真是 你什么时候能别在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还关心别人啊？ 我没关心你啊，我就是随便嘱咐那么两句啊，你还当真了？ 袁子峰翻了个白眼给他。雨势渐渐的小了，其他几个人吃完饺子回来，给李琴书带了碗粥。袁子峰为迷迷糊糊的李琴书喝下去，这才从帐篷里钻了出来。苗元湖和谢廖东正在插科打诨，见他出来都看了过来，眼神皆是意味不明。袁子峰有点不自在，脚踩在树枝上咔嚓一响，他坐在靠树干的方向玩了会儿手机，他在查胃病应该怎么照顾。身边的环境突然变得特别安静，袁子峰有点疲惫地捏了捏眉角，突然抬起眼迎上了谢了东的视线，对方一脸诡异地看着他。 老大，你查什么呢？ 袁子峰合上手机。那个，随便查查。谢了东盯着他看了片刻，然后在他身边坐下，一只脚抵着树干，用眼角的余光瞟着他，突然开口问道： 老大，你不是真喜欢上李琴书了吧？ 袁子峰握着手机的手微微一僵。什么？ 你说你是为了报复厉雨锦才追的他，可我看你这情况不像是只为了报复啊。其实这话我早想跟你说了，但一直都没找到机会。你对他也太怎么说，太好了点吧。 你瞎猜什么呢？ 我这不叫瞎猜吧？你对他可比对以前那些女朋友好太多了。 如果我不对他好，你觉得他能答应跟我在一起？谢廖东一咂摸，觉得好像袁子峰这话也没毛病。 哎呀，我反正是不知道你对他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不过还是想要奉劝你一句，最好还是不要跟他扯上任何感情上的关系吧。毕竟他是你小舅的前男友，比你大了十来岁，还是个男人，我随便一举你们俩之间都是问题，想也不可能在一起啊。 别多管闲事啊。 还不是拿你当哥们儿才提醒你几句。 袁子峰没再搭理他，起身往帐篷的方向走去。不得不说，谢廖东这几句话真的是提醒了他一下，他似乎是有点过度入戏了。袁子峰在帐篷外站了会儿，抽了根烟，这才拉开拉链。李琴书睡得正熟，闻到烟味皱了皱眉头。好点没有？李琴书抬起手捂住自己的双眼，略有些迷迷瞪瞪的，下意识开口道： 阿锦，你是不是又抽烟了？ 他说完话这才猛地想起来，他和厉雨锦已经分手了。李琴书睁开眼，对上袁子峰微沉的视线，已有点无奈地苦笑了一声。 哎，抱歉，条件反射。 袁子峰心里气得快炸了，可面上却不动声色。还疼不疼啊？ 好些了。 李琴书说着，靠着帐篷半坐起来，一只手支撑着自己的脑袋，一只手捏了捏太阳穴。 几点了？ 12点了。袁子峰看了眼时间。 这么晚了？还说今天晚上看星星呢，结果一颗星都没有，碰上下雨。 想看吗？ 怎么，你还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？下雨都让我看到星星。 袁子峰直接拉开了拉链，出了帐篷。他拍了拍自己的肩膀。喂，你上来，我背你去看。 不用，我就是随便说说，星星哪里都能看，没必要这么条件艰苦只为了去看星星。 李琴书又是无奈又是好笑地说道。但袁子峰拍了拍自己肩膀之后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态度坚定异常。李琴书看了会儿，还是妥协了，靠上他的背问道， 真能看到？ 能。雨已经没下了，但天上还是雾蒙蒙的。李琴书觉得袁子峰是在骗自己，但不自觉的又有些期待他会带自己去什么地方看星星。袁子峰往小溪的方向走，走得越近，面前的路就越黑。李琴书拿出手机给他照了个亮，两人才一路往前。过了片刻，袁子峰终于停下步伐，将李琴书放了下来。哎，你把手机关了。李琴书顺着他的意思关掉手机，仰头看向天空，一片漆黑啊。哎，奇了怪了呀，刚我来洗手的时候还看见有来着。李琴书笑了两声，看着袁子峰的侧脸被朦胧晕在一片黑暗之中，认真的神色出乎意料的可爱，他看得有些出神，直到袁子峰眼神突然一亮。哎，你看那边。李琴书顺着袁子峰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也微微愣住了。果不其然，就在距离两人不远的正东方，有零星的两三颗星星悬挂在空中，一闪一闪的。不过它们只存在了片刻，很快又被乌云给笼罩起来了。 真的有啊。 袁子峰特别得意地扬了扬眉毛。哼，没骗你吧。袁子峰有时候执拗认真起来比谁都像一个孩子，但正是孩子那颗炙热真诚的心才让人越发觉得可贵，那真的是完全没有被任何人给污染过的最为纯粹的心灵。李琴书不由得认真地点了点头。 嗯，没骗我。 袁子峰扯起嘴角轻轻笑了笑。轰隆一声巨响，一道闪电再度从视线之中闪过，几乎将整片天空都闪作了纯白的颜色。一场暴雨眼看着再度来袭，乌云也已经层层笼罩过来。豆大的雨滴砸在脸上，袁子峰有些着急了。去，忘了带伞了。 没事儿，我是胃疼又不是感冒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 啊。袁子峰应了一声，两人再度往回走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